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每周六下午为您准时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您如果想在网上看我们的节目呢，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您记好了是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好的，那么首先还是掌声有请今天我们的嘉宾老师小静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静。 好的，那今天小静老师呢也是给我们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美妆达人啊，就是你必备的工具都有哪一些。 对，有的朋友突然问我说，哎，听说你现在做那美妆节目哈，我特别头疼，我到底应该买哪些工具来化妆，因为这东西好多呀，我也不知道哪些东西好用。 对，就是平时我去逛街的时候啊，就是也是发现，就是哎我的天哪，女生这刷子呀 就一大堆，什么像画笔一样的一堆。 是啊是啊，就一堆。然后哎，我觉得哪个到现在我也是分不清的 啊，就哪些东西专门的用来画哪些部分的。 我现在也分不清，所以等一下等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 然后这一部分呢也是留在了女神化妆间。那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周六下午为您准时奉上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的，那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就是关于这个卸妆啊，这个 上来就要卸妆。 对，上来咱就是要卸妆。虽然咱们是个化妆的节目啊，其实女生化妆固然重要，但是卸妆这个步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们的皮肤肌底的保养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 对，哎，我先问一下小晶老师，就是如果我们卸妆的话，卸妆这个过程本身对皮肤有损害吗？ 嗯，是有的。 比如说卸妆油啊，或者说那些其他的那种可以去污的产品。 其实卸妆油还有什么清洁的东西对脸都是有就副作用的，因为 副作用。 对，因为里面它都多多少少都有那种化学物质。就是卸得越干净其实对皮肤越不好。 好，小静老师没关系，您可以把那个话筒稍微往您那个方向移一下。好的，这样说话更清楚一点。那其实卸妆它也是有对我们皮肤有损害的，但是如果你不卸妆这个损害会更大。 对，不卸妆会怎样？ 不卸妆大 不卸妆会老化得很快。 是，我以前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就是这个女的是多长时间，十年没有卸妆。 不卸妆 她是没有洗脸吧，还是没有卸妆？ 没有卸妆，不卸妆就是不停地在往上呼，不停地在往上呼。 就他也会正常洗脸，但是他不会专门去很细致卸一次妆，是这意思吧？ 对，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恐怖。 那个 我觉得脸，就是如果我一晚上不卸妆的话，我觉得我的脸会烂掉。 对，就受不了，对，特别受不了。那个、 会起包包起痘痘，对不对？ 绝对会起， 没错。那接下来给大家放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关于卸妆的，教一下大家这个卸妆的正确步骤。 Hello， 大家好。那我呢是刚刚从外面 shopping 回来，是特意化了一个美美的妆出去的。那现在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马卸妆啊。那也顺便让你们看一看我平常是如何卸妆的，应该怎么样才能把妆卸干净，让那些残留的化妆品啊不会伤害我们皮肤。那我现在呢先去把衣服换一换啊，待会儿回来就给你卸妆。好啦，我回来了。那我现在呢先把我的给耳环摘了，然后就可以开始卸妆了。那大家呢可以准备一瓶卸妆水啊，大家应该都有的，我们可以轻轻地摇一下，然后呢再倒在我们这个化妆棉上，把清湿了。那我们先从我们的眼妆开始卸起，我们可以轻轻地敷在我们的眼睛上，大概敷个10秒钟左右，大家是可以从眼头到眼尾轻轻地拉扯，但是不要太用力啊，因为我们眼周边的肌肤是非常脆弱敏感的。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眼周这边眼睛都卸好了，然后我们就卸了另外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好了，那我们卸完眼妆之后呢，如果大家画了眼线啊，这里面眼线不好卸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棉签来轻轻地擦拭掉它。这边也是一样，我的黑眼圈很重是不是？大家千万不要熬夜，不然就跟我一个样子。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卸我们的唇部，我们再拿一张到时 好啦，希望我们的唇不皱。 他刚才卸的是嘴巴，说敷五秒钟。 眉毛的话呢，我是闻过的，所以我可能卸了之后差别应该不会很大。一样的，我们敷了2到3秒钟，真的是闻过了，所以我怎么擦呢，它都可能擦不着啊，擦不掉。好了，我的眼妆、唇妆和眉毛呢卸好了，我们就可以卸整张脸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卸我们的脸部了，一样的倒在化妆棉上，然后一定要轻轻的擦拭，按照我们的皮肤纹理擦拭。如果大家只是涂了防晒啊或者是淡妆的话，就可以用那个卸妆膏或者卸妆油都是可以的。好啦，是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带着洗面奶去洗脸了。那我待会儿回来见。好啦，妆呢就卸好了，按照。 好了，刚刚看完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卸妆的步骤啊。 没错， 对。然后我有个几个细节，让我们的小静老师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就是说，他刚才敷到了眼睛、眉毛，包括嘴唇上面那个用卸妆油那个海绵，对吧？ 嗯。 这个时候我就捂住不动了，还是要慢慢的往旁边就拉扯一下呢？ 其实拉扯感觉不是特别好， 是 哎，就捂住不动就行，是吗？ 但是我自身是有经验的，就是卸眼妆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一个是眼线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睫毛膏的问题。 对。 如果比较好的睫毛膏，它比如就是防水啊， 对，特别防水， 特别防水的情况下，肯定就是用专门的眼唇卸妆液去卸它。但是有的时候吧，你敷是敷，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是不稍微拉扯一下， 卸不下来， 卸不下来。 但是它那样。拉扯是其实是对就是眼部的皮肤特别不好的，就是 很 可以这样打圈， 对，尤其是我们女生， 打圈， 对，打圈， 打圈， 对，打圈， 轻轻的打圈， 对，这样卸的会更干净，而且就是皮肤不会那么松。 对，没错，所以就是在收听或者是观看我们节目的一些女同胞，这些在卸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要用力撕拉你的眼睛， 就感觉这样能卸得干，要特别用力，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对， 是的，而且我们脸部肌肤很容易 很敏感， 很脆弱，而且。很容易提前老化， 对， 所以一定要就是在眼睛这一部分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对， 没错，当然在这个卸脸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按我们肌肤的这个纹理，一定要是从下往上这个样子。 对， 因为我们 这样脸不会下垂， 对 吧？ 对，因为我们的皮肤是慢慢的会越来越松弛，越来越老，所以我们尽量的是给它 往上提。 没错，护肤的时候也是拍水呀，就是尽量用这种打的方式。对， 好， 这个是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希望对您日常的生活也是有帮助的。那么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呢，就是也是关于我们这个化妆品的啊，就是你这个气垫笔， 这是大家很常用的一种。 没错，气垫笔笔卫生嘛，而且都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化妆单品。 卫不卫生啊？那我是不是觉得它每天都接触我们的皮肤，皮肤上的油脂啊，包括一些细菌，是不是都会沾到这个粉饼上？就那个海绵上。 是，没错。 那这样反复用会不会造？如果皮肤不受损的前提下，应该还好。一旦有了，比如说小裂口啊、小冻伤啊什么的，是不是细菌就有可能会借机进入到皮肤里面？ 好的，那给大家公布一个正确的答案啊，这个气垫笔笔的使用呢，它是卫生的。 卫生的。 是，没错。那么其实就产品的本身来讲呢，只要是正规厂家出产的气垫产品，质量问题是不用担心的。开封之后虽然是气垫孔比较多增加，而就是有微生物的繁殖的可能性，但是正规产品的防腐体系会保障气垫在保质期内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它自身会有一个清除的这样的功能，它会防腐一类的，所以就不会发生太多这样的风险。 对，没错。那么它的这个使用过程来说呢，就是不卫生的隐患，一个就是这个粉扑的清洁，就是我们可以经常去洗一下它。 就别一块用完之后，直到这个用坏为止，你都不清洁它，那是不行的，是吧？ 对， 肯定还是会有细菌滋生的。 没错。那第二步呢，就是你要保证这个产品是在保质期内使用。 对， 产品变质了，等于说产品本身就是有毒有害的了。 对。 再往脸上糊，就等于直接把毒药糊在了脸上，这样肯定不行。 是的，那平时我们如果女生用气垫 BB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点，一个就是它的卫生，对，用的时候的这个卫生；再一个就是要在它的保质期内使用，就完全没有 OK， 它是卫生的。 好的， 女生麻辣烫的第三条啊，这个还是挺好玩的。 什么东西让你这么开心？ 你搓澡吗？ 搓澡。还说良心话，以前那个小的时候都是爸爸带着我去那个公共浴室嘛，那个时候家里边没有洗澡的， 就是俗称就澡堂的， 对，就澡堂去洗澡的时候， 对， 我爸都会说来我给你搓搓，就开始拿那个搓澡巾开始夸夸搓，其实还挺疼的。对，尤其我爸劲儿比较大嘛，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有点疼，但是现在好像很少了，因为就自己在家就是冲一冲，然后打一打沐浴乳， 对对对， 然后冲干净就好了。 对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因为我大学生活当中有一些南方的朋友，他们就是从来都不搓澡， 南方人 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就生活的差异、 咱们都是北方人是吧？ 对，咱们都是 北方 人。对， 然后南方人， 咱们尤其咱俩是东 北 的，东北就是喜欢搓澡， 对 啊， 就感觉你搓是感觉把那个泥搓下来，这才叫洗干净， 要不然就洗不干净， 这么恶心，便宜。 不，其实它搓的不仅是泥了，它可能就是你身上的一些那个皮肤的代谢物嘛，就搓下来了而已。 对，没错， 角质层对吧？ 对 对对对， 是。那这个搓澡肯定是要使用搓澡巾嘛， 那肯定的嘛。 那用搓澡巾会不会伤害皮肤呢？ 如果你搓的都见血了，你说能不伤害皮肤吗？是吧？ 这跟手的轻重有关系。 对，跟 是， 对，跟轻重有关。 其实这个答案呢，就是对多数女生来说是不会的。 啊，就我们皮肤很筋，很筋搓的是吗？ 首先你没有那么大力气。 啊， 对，你没有那么大力气，而且皮肤的这个保护功能是很好的，正常搓澡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如果过了头，你可能会感觉到，如果搓到皮肤就是很 红 肿的话，红肿的话， 有血丝了。 对，你下次轻点就行了。 对，别使这么大劲。 怎么重？ 咱们是多自己觉得自己多脏，这么使劲搓是吧？不至于啊。 是不至于，所以但是我觉得正常的，你那个把正常皮肤就表面的污垢搓掉，就是对皮肤也是一种就是清洁的效果。 对。 我觉得经常洗澡的皮肤就不会太脏，所以你也不用那么用力搓， 对， 对 吧？ 对，可以多次洗，就是少搓一点， 是打一些沐浴露。 对， 对， 没错。好的，那女神麻辣烫的三条呢差不多就完事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在开始也是说了，就是你想成为一个美妆达人，那这个美妆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今天呢就给你介绍一下，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些所有的美妆工具究竟应该如何的使用。其实啊，我这个有一个自身的经历， 是有这么多经历呢。 在我以前考试的时候， 考试 就是艺考嘛， 艺术类加试， 对，艺术类的加试的时候，就它是需要化妆的。 一梦是播音主持专业的，所以它有面试，需要化一点妆，对吧？ 是没错，你不管是不是就是这种面试，或者以后我们从 入职场的这种面试找工作，还是需要把自己的外表打理得更好一点。 没错，就是这个化妆也是对别人一种尊重嘛。所以就是有我真的当时。不会，不懂， 对， 不懂，然后就找一个化妆师给我化。 结果嘞， 这个化妆师呢很实在， 很实在 。 天哪，他真的在我脸上，他一点这个化妆用工具都没有用，他全用的是手。 用手涂， 手 对 整个吗？连铺粉带什么眼影眉毛全用手指完成的， 就是不是就是眉毛肯定是用眉那个 眉笔啊， 眉天， 眉毛用手指画， 手指， 你得画多粗的一条眉毛，蜡笔小新的眉毛是不是？ 你当我是在拍微博视频， 真是这个印象派的化妆师是吧？全部用手 的 创作， 他只是用那个就是比如就是在我打底的时候用的手，说实话当时我不懂，他还很大言不惭的说，你知道。我对你很好，我用手给你化妆呢，这样显得更细腻。当时我还想，这个化妆师还不错。但是我之后 时至今日终于明白了，当年找错了化妆师，被坑了。 但当时进入大学之后，因为大家都是女生嘛，爱美，就开始一点点会化妆，就开始了解到这个领域。然后我才明白，用手真的很不卫生， 对， 很 不 卫生。 对，所以啊，算了算了， 除非是他当着你的面洗过手。 没错，当时我又 很他都没洗手是吗？ 就是如果他 这很不卫生。 对，如果他今天能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我希望我们给他普及一下这个化妆的工具。OK。 我觉得如果他是这么不专业的化妆师，他不会看我们节目的。 没有关系啊，来， 我们的这些初入职场或者刚入学校想了解化妆的同学们，我们的朋友们，别忘了啊，仔细收听我们下面介绍的每一样小工具，看你 有 没有。 还有那些不专业的化妆师啊， 行行行，回回炉火补课。 好的，那我们小静老师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化妆必备的基本用具吧。 嗯，咱们先从底妆说起吧。 没错， 先从底妆说吧。底妆就是粉底液呀，或者就是粉底霜， 就说白，让脸白净一点的。 对，就是磨皮， 就是 磨皮，其实就是 像磨皮的效果。 对，其实就是磨皮， 很好。 然后呢，其次就是刷子，粉底刷，对，粉底刷，或者就是那种海绵球， 哦， 这两个都可以。 好，那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我们这里就视频当中是有图片的。 对，如果你想收看的话，别忘了到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展示的各种各样的化妆用具。 没错，就是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 对，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首先我们先倒着来吧，老师刚才说的是海绵， 对吧？ 对， 海绵。 好，我们看一下。哎， 这个是一个 就是水滴型的， 水滴型的海绵， 对，水滴型就感觉很可爱，而且它是这个粉色的，我觉得女生大部分都很喜欢。 叫海绵蛋，对不对？ 对对，它就 叫 海 绵 蛋。 哎，那这种海绵蛋主要是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化妆步骤当中呢？ 这种主要就是用于眼下。 眼下 还有一些法令纹的这些地方，对对，比较精细的地方，还有眼角、眼尾啊这种地方。 那为什么要用这种异形的海绵呢？ 因为它有一个形状，因为它水滴，对，它有个尖儿，它水滴状的，它对每个细节会处理的比较细一点，就比那种，就比如说那种 一块大海绵， 对，四边形那种多边形的， 多边形海绵， 对， 要就是处理细节处理的更好， 对。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没有这种异形的海绵，就海绵蛋这种，我只有一整块海绵，我把它稍微剪一剪子，就剪出两个尖儿来了，我是不是那个尖儿就可以画一些比较细的部分？ 可以， 对吧？ 对，它其实就是人为的剪出来的。然后修剪成那样， 但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这么小气，因为这种海绵也不贵， 可以买， 你一样买一堆够你用两三年的是吗？ 对，10块钱一包。 好，那除了这个海绵蛋的这种形状呢，还有一个这个第二种海绵，哎，是那种小方块的 这 种。 它 这 啊，对， 有点像我有点像吃的那个 蛋糕， 对， 好， 老师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海绵它也是这个打底妆的这一部分。 对，这个打底妆，而且就是这个可以打侧影， 对 ，OK， 就是尤其是颧骨这个地方。 哦，没错。 为什么这种海绵可以打侧？ 因为它，你看它那有一个弧度。 对。 它是一个就是三角形， 对， 有厚度的三角形。 再看一眼这个图片。 对，有厚度的三角形。所以在它那个侧面，就是有弧度的那个侧面，其实可以打暗影，打侧影。 可以打暗影。 会打得比较匀。 是的，我平常用的那个暗影，它是那个暗影棒，就是你涂在脸上，然后用我就是用这个去打。 匀开的， 对，匀开的， 比较方便。 对，很方便，很方便。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就是正常，就是为我们打底呀，就是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它各个的那个细节，它也可以处理得很好。 对， 没错。还有， 我觉得它这个好处在于，一方面它有一个弧度，它同时也有棱角。同时它因为有这个厚度在嘛，你在刷的时候面积也会比较大。 对，但是 刚才那个海绵水滴型的话，它是有尖，但是它没有这么宽的厚度。 对，但是像这种来说，现在其实很少用了。 啊，为什么呢？ 就比较少用了，因为它没有刷子好用。它真的没有刷子好用， 就是那个粉底液刷是吗？ 对，而且就很容易，就是比如说你涂眼下，就很可能涂到别的地方，就是会 因为太大 了一块儿。对， 混妆容易。 对，混妆。 那我们再看一个海绵，哎，这样的海绵， 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个海绵饼。 对，这个其实就是压粉的那种海绵铺 啊，其实就是有点像气垫的那种。 对，它其实就是里面那种东西。 小静老师，我这里也问一下，就是正常的那个气垫笔的那个气。气垫，可以正常做底妆来画吗？ 可以啊， 可以，就是在上面就是用， 可以 用它去铺也 OK。 可以， 因为我现在就这样。 可以的， 那这样的海绵的寿命大概多久？我多长时间要换一块？ 对， 大概3个月吧。 三个月， 最多 3个月。如果说是产品比较好的， 如果质量不好的话，就再 那就算了。 对对对对对， 三个月都吧，一个月换一块。 对，一个月换一块吧，反正这个东西成本很低的。 对，就你感觉它已经就是吸不上东西了，或者比较脏了。 对， 咱也不愿意洗它了，咱就换一块是吧？反正也不贵是吧？ 对对对，或者你就清洗，及时清洗就好。 啊，及时清洗，反正这个东西呢，就是跟我们皮肤直接接触，还是安全为主哈。 没错， 对对对。 好，那这个底妆这一部分我们 OK 了，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像这个腮红啊，还有这个蜜粉这一部分，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工具？对， 其实粉扑的话，就一般粉扑有两种质地，它是就有一种质地，就类似于就是咱们现在就是用的那种，就是气垫 BB，它那个密度特别特别特别实。 就是它比海绵还要更实一点， 对，密度特别特别实。还有一种就是 变硬是吗？ 对对对，特别硬。还有一种就是成，就是像那个，就是这种里面的 散粉， 对，散粉里面的它是比较有点毛茸茸那种感觉。 对，老师，您可以把那个工具拿来让我们看一眼。 对， 要看一眼这种毛茸茸是什么样的， 没错， 这个质感， 这种质地非常的。特别特别软， 特别特别软， 对，它随便它可以这样， 老师可以在镜头稍微离镜头 近一点，让我们看， 再近一点， 对，伸到镜头前面去，可以， 在后面稍微这么挡一下，我觉得可能有点反光， 对，用手掌后面挡，对对对。 差不多，反正我们的这个镜头在这边有点反光， 今天这个光有点强啊，对，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圆形的特别软，可以随意来揉捏它的这样的一个质地， 这种的可以洗。这种的可以洗， 水洗直接可以洗， 对，就你看随便怎么揉 都 OK， 对对对，然后它又恢复原状。然后像那种我今天没有带那种，就像那种气垫 BB 里面那种，它就是不太建议清洗，一清洗就容易坏 啊， 对，一清洗就特别容易坏， 所以 它会就是影响那个密度，会让密度分结块。 就反而不利于你往上铺。 对对对，会坏的。 所以这两种的话，我们更倾向于说您刚才说这种比较柔软的这种。 对，其实还是用这种比较好一点， 硬的话 好清洗也方便。 硬的话上粉的效果会有什么不同？ 硬的上粉会上的有点厚。 哦， 对， 比较厚。 对，有点厚。这种的 就是如果您需要上特别厚的粉，你可以考虑用这种，是吧？ 对， 是的。 用磨皮要磨的。 就是说，你看你自己的情况啊，您是需要轻薄一点的，还是需要厚重一点的？您今天的场合是需要您厚妆，还是这个清淡的妆，对吧？然后你选择一种。 对，没错。那其实就是上完底之后，我们再用这个粉扑去定一下妆。 对对 对， 对， 这效果 定妆作用， 对，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对，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放一首歌曲，之后广告一播之后，我们再回来。 对，广告不长，一会儿回来。 没错。 像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又沉下，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全世界背离，风吹了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妇女之友今天嘉宾天一。 是的，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您要是想在网上收看呢，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没错， 你也可以发送你的问题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对，没错，那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小静老师，欢迎您。 好的，小静老师，欢迎您。 好的，那上半段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 底妆的 化妆 这 一部分，对，那 各种海绵， 对 吧？ 对，各种海绵，我们也给大家再展示一下这个图片，好吧？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基本的这样 的海 绵，没错。那么第二种呢，是这样小方块，跟那个 cheese 一样，就是你刚才说的跟小蛋糕一样的那种。 看着很好吃， 是。 还有这种 水 滴状的，水 滴状的，现在也是大部分人对都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种。老师刚才也说了，这个它会把你很多细节处理得很好，比如说眼部啊，还有法令纹这个地方。 对，大的海绵没法画得这么细，因为这种有棱有角的，其实可以处理一些细节部分。 没错，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定妆用的 粉扑， 没错， 哎，这是常见的一种粉扑。 对， 但老师刚才讲了，有硬的和比较柔软的两种质地。所以大家建议大家可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你想粉厚一点，用那种比较硬的，它上粉效果好，是吧？ 对对对。 如果你生活中想要自己是那种清透的妆，用这种比较柔软的就可以。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啊。啊，我们除了说这个底妆的部分，我觉得眼妆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对，眼妆 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做那一期眼线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小雨并没有画眼妆，然后那一个整个节目我一直都觉得小雨很突兀。 对对对，小雨对这个词印象特别深，你怎么能说我突兀呢？但是当他画完了自己的那个 眼线 仅仅就几笔啊， 对对对， 整个人的那个眼睛的神都提了一个高度。 对，整个的妆感呀，就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也是请小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眼部的这些工具。 嗯，首先聊一聊咱们的眉毛哈。 对， 眉毛是眼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对对对，其实眉眼都很重要。 嗯， 就是眉毛眼睛要是画好了，这人就看着特别特别精神了，要不然就感觉像没睡醒。 对， 就眉毛的话，就一般就准备眉笔，然后根据自己的发色，还有自己的眉色，还有自己的肤色，肤色浅的话就是眉笔颜色不要太深，就深棕或者灰棕。 是，没错， 常用的。 然后对对对，然后眉刷可以准备一个眉刷，还有 眉刷是不是就是 对眉、 哦、 对对眉刷，对对对， 眉刷， 对对对，就类似于这种的。还有就是螺旋状的。 对，螺旋状是我手中带有。 对， 对， 手中带有， 看看 这两种都可以。 大家可以看看我手中的这一款，能看得见吧？哎，对吧，这种比较螺旋状的， 对， 看得见吗？哎， 这个也是平时常用的，因为现在所有的， 这个其实就是眉笔的另外一头自动带，这头是眉笔，这头 所有的眉笔现在都是自动提供这个的。 对对， 他们两个是标配。 对对对， 就这个刷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刷的作用其实还挺大的，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早上睡起来，眉毛其实跟 头发 是 一 样的，就很乱很乱。 你是睡觉多不老是吧？眉毛都睡乱了。 真的有，真的会这样。就除非你再洗一次脸，它眉毛才能稍微顺一点，要不然你就拿它就一直刷，按照它的走向 刷一下 眉毛的生长方向，是吧？ 而且就是这个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你刷完以后眉毛会很有立体感， 是吗？ 对 对， 现在刷一刷， 但是你必须得 必须先刮修眉毛，把眉毛修得好一点。 啊，先修眉毛。 对， 哎，我说到这个，我其实对修眉这一块特别的有好奇的几个问题啊。 嗯。 这首先，修眉毛到底是用那种刀子刮，还是用那个镊子抓，镊子往外夹，就把这种杂眉毛去掉？所以这两种其实我都不太敢尝试， 不懂是吧？ 你很危险，很疼。对，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两种工具吧。 最好啊，就是最好还是用刀子刮。 哎，修眉刀，我们看一下。 对， 这是修眉刀。 对对对，就 哇，好好看也好 Q。 但是它是刀片儿啊，往眉毛上一放，我其实觉得很害怕这个事情。 不，拿镊子夹，你这皮肤会松弛的。 哦。 对，然后时间一长会连带着你眼睛的，也就眼部的一些肌肉组织，它会也会下垂。 哦，所以大家尽量就是除了 对，这其实都是一些小的。 我觉得镊子是处理那种就额外的小杂毛的，比如说不在一些地方长了一两根儿，我就用它拔一下，是吧？但如果是比较大面积要修整眉毛，是不是用刀？ 还是用修眉刀？ 对对对，修眉刀。 用完修眉刀，对，用完修眉刀之后，我们可以用修眉剪。 对对对， 最好真的 剪刀可以用一下， 废了是吗？ 对。 好，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这种修眉剪，其实这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修眉剪，可以看它有个区别在于很细啊，就是普通的剪刀嘛，但是它的这个刃儿不是直的， 对对， 它是一个弯度的。 我的天呀，我们宿舍都已经拿这个剪刀开始拆快递了。 我的天， 这块拆快递是？哎，你怎么不说你拿那个正常的咱们常用的剪刀来修眉毛呢？这个东西能不能拆开 的吗？你说这个技术好了不一定啊，不一定。 哎，那老师，那这个弯度是干嘛用？ 弯度其实很简单，就是不为了不伤着皮肤。 如果是一个很直，容易伤到皮肤， 就特别容易，就稍微动一下， 就可能剪到肉了 。 对， 所以这种有 戳着了。 对，这种有这种弯度的话，你在剪的时候，它会更贴合你皮肤， 对对对对对， 对吧？所以就不会直接剪伤皮肤，你说就修个眉毛呗，多大个事儿呢？再剪个口子，不知道。 对，因为你看你人的脸它是有弧度的，它有弧度，你可以按照那个弧度的方向来剪。 是， 而且我觉得这种剪刀，这个说起来有点稍微有点那什么，就是它不仅可以用来修眉毛，也可以用来修鼻毛。 对， 这个东西大家也要正视，对吧？因为鼻毛太长出来也不好看。 对对对。 但你用其他东西，其实鼻孔比较小嘛，你也够不到。 而且你也不可以拔多痛啊。 对。拔鼻毛 有鼻毛剪，有专门鼻毛剪，它前面是圆头的。 哎，你不要误导大家用修眉剪去拔鼻毛，好吗？ 这很容易 没有拔鼻毛，我说它也可以临时来剪一下。 很可怕的， 不是用来拔。 天意，你可不可以？不要，你可不可以讲究一点？ 我说他可以用来做这件事而已。 粗糙， 好的，那眉毛这一部分，刚才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尤其是这个皮肤比较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女生呢，一定是要用这个棕色呀， 对， 或偏棕深棕色、偏棕色这样的一个眉，就是眉笔的颜色吧。 眉笔的颜色， 对，没错，这也是。 哎，女生还有一样没聊到，就是那个睫毛夹。 对， 我永远不太理解这个东西的使用方法，因为我觉得把自己的睫毛都夹住，那是多么那种自我心里的强大的女生能做到。 好，这个接下来就是老师要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眼妆这一部分的这个工具了。首先我们先不按这个睫毛夹，因为我觉得睫毛肯定是最后一步。 对 对 对，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涂眼影吧，眼影刷好吗？给我 们介绍一下。眼影刷就是平时家中常备啊，家中常备就准备两把刷子就行。 两把刷子。 对，两把刷子。 哪两把？ 就是只要就都是平头的就行，眼影刷都是平头的，然后前面可以是圆的。 就老师这个有一个有工具让我们看一下。 是类似于这种的。 这种 看得清吗？ 哎，我递给我可能我这边镜头 好。好的，就是 大家可以在我这边看一下，看到了吗？我给大家捏一捏，知道这个头啊是比较圆的，比较短，比较圆，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刷子啊，就相当于我们那个二 B 铅笔的一个粗细，然后头非常的扁，然后是圆头。 而且我摸一下它的这个质，哇天，从这个光，从这个角度一看，一拨拉它， 对， 还有粉呢， 对， 这就是在用来画粉的 嘛，是没错， 对， 就是而且它的这个质地很软， 很软， 对 对，感受一下哦，它没有那么强的弹性，它其实是个比较贴服的那种软刷毛。 是的，为了更直观一点，也给大家放一个图片， 哎，对，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 刷， 对对对，一把小的可以再准备一把大一点。 这个、 再准备一个大一点， 类似于这种 大小可以画什么部分呢？ 就是像这种， 好，这个是 比较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这种 这跟我们图片中应该是比较大，这比刚才那个大了一号。 对，没错， 对对对， 整个的这个眉头不是这个粉这个笔头也要大了大概两三圈， 两三圈。 但是质地感觉是类似的啊，都是有点弹性，但是很柔软。 对，都很软， 都很软，最好软一点，它这样就是好上妆， 对对，皮肤也比较好， 对， 那么刺激。 像这种就是平涂一层大的粉，大的这种刷子就平涂一层就好，然后那种可以 小的刷子， 对，可以就是扫就是贴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啊，就是大的面积用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刷子来刷， 对， 比像眼部一些小细节用这种稍微小一点的刷子可以勾勒一下， 对，会比较有立体感， 嗯好， 那这一部分呢是眼妆的这个这是什么眼影，对， 眼影 这一部分，然后接下来老师要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眼线吧，眼线就是眼线笔了，无非 对眼线，对眼线就是眼线笔、眼线膏， 眼线笔、眼线膏。上一期我们跟大家聊过有眼线笔、眼线膏，但是眼线膏现在大家用的很少， 特别少， 因为它好像比较脏，而且不太好控制。 对，特别不好控制， 而且容易掉， 特别容易掉，就是 花妆。 对对，一般到下午就差不多 成了熊猫眼了，是吧？就 对，就下眼影不太好。 是，所以一般我们都是用那种眼线水笔， 对 对，而且非常好画，它不容易手残， 对对对， 初学者也完全可以用的。 对， 之后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睫毛的这一部分了。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首先有睫毛夹。 刚才我聊到这个女生，她这个就是每次夹起来都特别可怕的一种，就是感觉把眼睛直接放过去。 其实不可怕， 其实说实话，以前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可怕，所以在大一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在种睫毛。但是我发现它对睫毛真的伤害很大， 对，它会掉你自己的睫毛， 然后我就试着去学夹自己的睫毛，去给自己刷这个睫毛膏，反而我发现真的很方便， 对，特别方便， 对，就只要其实你只要就是练一练，你只要不真的夹到自己的肉，你真的不会疼的， 对，真的不会的。 那我粘了一层假睫毛的话，也用这个睫毛夹来调它形状，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假睫毛， 对，就是毛茸茸的两坨睫毛， 其实粘假睫毛也好，但是粘这个假睫毛它上面有底胶嘛， 对， 它上面有底胶的话，对我们的睫毛也是皮肤包括睫毛都是有伤害的， 对，有的人还容易过敏， 对， 就会红肿， 会 比较可怕，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要看自己的情况，如果你针对这个敏感就算了，如果要是觉得你自己睫毛真的不够浓密，也不在乎这点胶带下来那两根了，是吧， 对， 你用这个效果好一点， 对， 但扎完之后是比较用睫毛夹来调整一下它的那个弯曲度，是吧， 对，而且就还有一点，就是夹睫毛的时候可以就是往下看，往左，就是右，就是左斜角看或者右斜角看， 别往上看，是吧， 对， 往上看就是 干嘛要夹你的眼珠子 吗，便宜，一定要注意， 夹眼珠子吗， 夹不到，好吗， 是，好的，你说什么都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眼睫毛的这一部分，其实说实话，我们化妆无非就是底，然后眼妆，然后就唇部啦， 对， 然后就没有了， 对对，其他就没有什么， 基本就是我们的唇蜜、 唇 膏、 唇膏啊这种， 看一下，还有这个有的比较讲究一点的，就是用这种唇刷， 对， 这个唇刷其实好像很少见到大家会用到， 对， 有很多化妆师都会用的， 对，化妆师都会， 就是比较专业的化妆师会用 的，对对，化妆师都会 用，为什么生活中用到的没有那么多？ 生活中就是你要是给自己涂的话， 你再用这个 口红，那是就是因为那是你自己本人的东西，你自己给自己用，像我们化妆师。就是卫生， 对， 主要还是卫生，然后就是因为每次我们用过都会清洗，然后再给下一，就是会比较干净。 那用这个刷子画，跟我们直接拿一个唇膏画或者唇蜜画，它的效果会有什么变化？ 其实就是颜色的深浅还有厚度。 如果直接用唇膏画是怎么样？ 对，刷子涂的话，你可以先涂一层，你觉得这颜色 涂的很匀？ 对对，涂的很匀， 就比你直接拿那个唇膏一涂，哎呀，两坨就上到嘴唇上了。 对，就是它会凸出来一块，就会 对对对。 就你还要再慢慢去调它， 刷子就是边边角角啊，你会处理的非常细， 没错。 对， 然后我想要轻薄一点的话，也用刷子会好。 对对对。 那刚才说了，大家生活中不常用，但是我又想让我自己涂的稍微淡一点的时候，什么其他工具可以替代吗？ 棉签。 棉签， 就是我们常用的这种， 对对， 这种棉签就可以。 对对对，这种棉签就可以。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这种纸轴的棉签，大家能看到吗？这个太常见了。 普通的棉签就可以， 普通的棉签就 OK， 医用的棉签也 OK。 对对对，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棉签用处好大，不仅刚才我们说唇部的可以用它来 细节，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睫毛， 对 对， 睫毛哪儿涂多了都拿它蹭一蹭， 对对对， 神器， 对，就是化妆 神器。 没错， 对， 是。那其实就是唇部的这一部分呢，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浅一点，你还可以用手。 对对对， 可以用手。 这个时候不嫌脏了是吗？先把手洗干净再来。 其实自己的手是没有 问 题的，对 的啦，你又不用你的手去弄别人的手。 所以老师，你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聊到了从底妆一直到唇妆那么多的工具。如果说我今天是个初学者，我一定要具备哪些？如果今天我要想让自己升一个级，成为美妆达人，我可以再具备哪些？两种情况给我们都总结一下，好吧？ 好， 首先说一下初学者。 初学者的话，就是就尤其是像你这种特别挂怕夹着夹着肉的话，就最好先不要用睫毛夹了。 就像这种有点危险的 工具。对对对对，你自己心里会抵触，会比较害怕。 像那种那个什么修眉刀啊，我也会有点抵触。 修眉刀的话，还是准备一把吧。可以，修眉刀有两种，就是有一种刃特别的，就是利，还有一种就是它带那种卡尺。 卡尺， 带卡尺就是你怎么修它不会拉到肉。它不会拉到肉，就是商店都有卖的。 好，那我们就说在就是眼妆部分，我们需要准备。 对，眼妆部分就是两把刷子。 两把刷子要有。 对，一把小的，一把中等的， 就 是平头刷就可以了。 平头刷就可以。 对，然后 修眉刀， 修眉刀，然后修眉剪。 修眉剪。 然后就是眼线笔。其他的好像其他也没有什么，就腮红还有腮红刷。 啊，那 对 腮红有腮红刷， 对，然后就是唇彩、口红， 对，这个大家可以不用那个专门的刷子，可以用那个棉签来代替，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初学者就这些东西了， 这些东西就行了，然后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海绵， 对，海绵，其实有了粉底刷的话，就海绵就不用了， 可以不用， 对对，可以不用了，而且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初学者可以用手，对， 就如果你 但是要洗干净。一定要洗干净，而且手有温度。 手，我一听手我就想起那个。 原来你那个化妆师是个初学者，所以才用手给你画是吗？ 也许真的是这样。 好，那现在我们说了基础的，我们大家需要准备这个两个刷子，对吧？ 对， 包括一些腮红刷，眼妆部分两个刷子，加上还有腮红刷，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眉刀、眉笔、眉剪，还有眼线笔，这就够了。我现在想让自己更专业一点，我稍微再升级一下，我需要再具备点什么？ 如果想让自己专业一点的话，就是如果你还想给别人画的话，你就工具得多一点。 就刚才我们介绍的，比如说什么唇刷呀， 唇刷， 对， 然后还有眉扫，就螺旋状的那种 眉 刷。 刚才我这个提到的这种是吗？ 对，眉刷，然后还有就是刷睫毛的，你可以共用，可以共用。 专门刷睫毛的那种小刷子。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的睫毛夹，然后睫毛。 假睫毛， 对， 那个， 假睫毛，然后根据自己的眼线长短啊，什么浓密啊，自己去 调 整， 把它剪得合适自己的浓密程度。 对对对，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那个腮红刷， 腮红刷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 对，腮红刷其实分那个形状也挺多的， 这是比较大的 腮红刷。对，这个 最基本就是 我们基本款中要有的。 对对 对，如果升级的话，我们还具备哪款？像这个蜜粉刷是要也具备一个。 对，其实这种的 刷 子可以。对对对，这是蜜粉刷。然后像腮红刷的话，而且两个不能混用。 蜜粉刷跟腮红刷不能混用。 千万不能混用，因为两个质地不一样。就是蜜粉刷它的毛更软，特别柔软。对，像那个腮红的话，它是为了更好的上颜色，它质地有点硬。它质地有点硬，然后其实是对就是眼下这一块就是皮肤是不是特别好的。 好的， 好了， 好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化妆间的这一部分今天就是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不管你是初学者还是你就升级了 对你都需要有哪些东西， 都需要有哪些化妆的必备工具，希望对大家也是有所帮助的。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 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这秘密花语的主题呢，是女生之间友情的小微妙。 小微妙， 这女生之间的友谊有多么微妙？ 真的很微妙。 来，举出例子来。 好，其实就是给大家也讲一个故事吧。 嗯， 就是我们其实刚才在放《时间煮雨》的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在私底下跟天一还在聊天，就说我的天啊，我就感觉《小时代》里面那个 友情 什么 四个女生的友情， 叫顾里还有什么 顾里 唐宛如、南湘，就这些他们四个人之间的友情很狗血，根本不可能在生活中遇到，对不对？ 因为他们太有钱了。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觉得不可能存在这种事情，也确实不可能那么夸张。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也就是 ABC 三个女生吧。ABC 三个女生从就是她们不像小时代里面从小玩到大啊，她们也就是从快上大一那个暑假开始在一起玩， 就是从大学开始认识的。 对，开始在一起玩之后一直这个友情持续到快毕业的这个时候， 四年的同窗之一。 对，没错。这个时候呢，其实三个人之间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应该就是其中这个 B 这个女生听到了 A 这个女生说了她一些不好之后 说坏话了。 对对。然后这个 B 呢，他不能跟别人说，只能找 C 说。C 知道了之后呢，就开始对 A 慢慢的疏远。之后，但是 B 呢是一个就是心很软的一个人，就是他在跟 A 接触的过程当中，A 对他又很好，他又会很纠结。之后，但是他慢慢的还是对这个 A 带有色眼镜，但是还是无条件的对他好。就是其实他们三个感情都是真的，你明白吗？ 我大概听明白你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觉得 A 这个人吧好像背后说过坏话，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对， 但是呢大家关系确实呢还不错，我又不忍心因为这一点事情就彻底跟他绝交。 对，然后 但是我心里会拧吧， 会拧 吧， 会对他很多事情带有色眼镜去看。 对 我有个问题问你们女生啊，两位女同学，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一下 A 不就好了呢？ 其实 对不对？ 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 如果为什么不问？ 其实如果三个人，比如说现在已经玩得不好了， 对， 其实当时就是差那么一句话，就是问他，哎， 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说我？ 对，你当初就别说当初，就比如说当初就是现在那个时候， 发生的当下， 我就想问你，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也有可能他听到的不是那个版本。 对，因为首先他是听说，我觉得这听说就有问题。 对， 是 对吧？人们以讹传讹的时候，容易把一些信息给误传了。 对， 对，包括就算是他没有误传，当时的情境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 对，其实要问清楚的。 对，他可能 关系既然这么好，其实应该问的。 没错，但是就是事情发生到最后呢，也是就是三个人因此而就是慢慢的就是开始， 我觉得心生芥蒂，这个小裂缝可能慢慢就会变成一个大的缝隙，最终可能友情坍塌了。 没错 ，A 和 C 现在就是虽然在一起，但是也都是互相弥补。当时也说过对方的一些不好，就这三个人就是互相谁都说过谁不好， 就是真的说过对方坏话，这也是真的有。 对，没错，但是。你像这种，但三个人的感情都是真的，就在分别的那一刻，三个人都哭了。 那我就问第二个问题， 好， 女生为什么那么喜欢背后说人坏话？有什么想法不能当面说呢？ 其实不管女生男生，我觉得他都会有这个毛病啊。 对，都有。 对，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 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是吧？ 对，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对，其实我觉得女生之间说这个微妙的关系怎么说？女生可能是因为哎，你这个包包好漂亮，哎，你这个包包好漂亮，然后我们 俩什么好肤浅呀、啊？ 就成了好朋友。 对， 就因为包包。好看就成为好朋友， 对，很简，我们其实很简单，就是小心思嘛， 小心思， 对，就是小心思，很正常。 你们背后说人坏话又不敢当面求证，还敢说自己简单，真的，就在我看来是最复杂的动物。 不是，就是女生她会有这种情绪所在， 对， 她真的会有这种情绪所在，碍于面子啊， 对， 或者是觉得对方不可能跟你说实话， 对，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她真的不会问。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不管你心里有什么疑惑，勇敢的问一句， 对， 如果我感情已经不好了，还怕这么一问吗？这一问还有可能把你们感情的缝隙给愈合，否则的话，永远只能用心理猜测，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男女，只要你有心里有疑惑，并且你认可这个人也许是我的好朋友，换句话说，我有真感情在，就去问。别让这样一份难得的，因为同窗之一是很难得的，人生就这么一次， 对， 还是不要轻易让他这样。 尤其大学这一步，说实话，如果你当然不在网上上的话，就那个之后再往上上学，那感觉也是不一样。 对， 大家很多人 因为你的青春期就这么一段， 就这么一段时间， 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这个特别重要的 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研究生，他已经是社会人士， 对， 他已经结婚了，就是完全脱离了校园， 对， 然后对，所以那个时候的友情和大学 校园感情还是很纯真 的。 对， 我觉得是这样，多让。 同样是学在学校里的这个感情、嗯、但是最纯真的年代你才能积累最纯真的友谊， 没错， 这是任何其他时间段不能复制的。 对 不是说其他时间的友谊不值钱，而是这个特殊性只有他有。 对，是的，所以就是不管三个人之后怎么样吧、嗯、也是希望就是三个人之后的发展前程都很好啊、 哎、 但同时我也觉得、 啊、 但是我也同时就是为这段友情而惋惜。 对，我就想说作为一个过来人毕业多年啊、嗯、我就想说当我回顾学校的整个流程整个历程， 嗯， 我觉得不管是谁，不管是朋友还是老师还是任何其他人、 嗯、 他说过的所有的坏话对我做的伤害的事情在我看来就很云淡风轻。 对， 因为当你抽离出来你会发现那些事儿真的不值一提，所以作为过来人提醒一下当局者，也许你们当局者迷啊、 嗯、 还是应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别留遗憾， 是 毕了业那句话就再也说不出口了。 对没错、嗯、还是希望这个珍惜身边人吧， 嗯， 珍惜身边人。嗯，那今天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的这一部分差不多就结束了啊、嗯、今天的主题呢也是教大家一些这个必备的 化妆用具。 对没错，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实在不懂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节目的回放。如何收看我们节目的回放？就是点这个一直播 搜索活力982，然后找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节目就可以点击回放，想看哪期点哪期， 是的， 赶紧点。 没错，那也是感谢小静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关于化妆的知识，非常感谢您。好的，那下周吧，下周六的 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好的，拜拜， 拜拜。Boys and girls.